你吃的是批文吗？批文是国家恒定这个产品的合法性，是吧？我们吃的是什么？我们吃的是效果。保健品得有保健效果，是吧？药物呢得有治疗效果。批文再硬，吃了一溜十三招没效果，那你就还是上当了，是吧？今天再给大家说这个风寒湿邪的得病造病的特点和咱们养生防病的手段的之前，想给大家讲个故事，老故事了啊，现在小孩都知道，是吧？我记得我从这个医科大学毕业，从临床医院步上这三尺讲台来给企业做这个医学顾问的时候，是吧？我最早接触的就是风湿骨关节疾病的养生调理，是吧？相应的药物和相应的保健品，是吧？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十几年了也就是很多东西年头越久了它越沉越香就跟那酒似的祛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是吧？治风湿一定要舒筋活血，你看，是吧？十几年前，现在还忘不了，张嘴就来那时候我给他们讲了个故事讲了这个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今天我不想把这个故事详细的讲因为地球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了，是吧？这个扁鹊都知道神医，是吧？见这个蔡桓公一方诸侯见了几回见了三回是四回就给见死了，是吧？这故事小故事很有趣它反映了医患之间的关系，是吧？第一次扁鹊见蔡桓公的时候说君有疾皇帝你有病，是吧？我得给你治治，是吧？大王怎么说的？大王说，这大夫就愿意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显示他们的本领。现在也这样，是不是啊？那算命先生一见你，哎呦，你这什么呢？有劫呀！我得给你破一破。好家伙，赚了点黑心钱。那是算命先生忽悠人的话，是吧？那医生见着你的面，哎呦，你有病我得给你治一治。有这个吗？没这个。所以呢，扁鹊都犯了个毛病。自古者医不叩门，哪有这大夫上门去给人治病的，是不是啊？虽然扁鹊为神医，而实际上呢，在这个医理上我不是说的医学道理，我讲这个医学伦理，是吧？有些人是不能救的有些人是不能救的，是吧？你就像后代呢，还有那个华佗你要给曹操治头疼说要给脑壳打开，那曹操说你是不是要杀我呀？是不是要暗害我呀？拉倒吧，我给你脑瓜剁下来。你看医生好意治病救人，却遭人冤枉说你要害命，结果自己小命不保，你这闹得何苦呢？所以医生别逞能，是吧？别逞能。另外有些人的病能治，治病救人嘛，我们不图金银财宝，也不图加官进爵，医者父母心，救命是本能。但是有些人的命不能救，是吧？豺狼虎豹蛇蝎心肠，是吧？你救了他，他要剁了你，你救他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医者伦理之道，是不是啊？医生要有医生的伦理有的人可以救，有的人不可以救要跑题儿回来说呀，这个扁鹊见了蔡桓公见了几次，是吧？就把人外感之病给说的太明确了。怎么得外感的病？怎么治外感的病？是吧？当然了这小故事里边它是有玄机的。